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创业故事我说你听，大家好，欢迎收听车库咖啡电台，我是小庆。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陆枕医生的创始人王谦。王谦你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咱们车库电台，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创业经历和想法。 欢迎你。首先呢，我们先来聊聊你的这个创业项目啊，叫陆枕医生。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叫这样一个名字啊？陆枕医生到底是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可以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 因为我们做的项目是和这个公路养护息息相关的。 嗯， 我们觉得这个公路养护的过程就类似于咱们去医院去医生给人看病这样的过程。 嗯， 相当于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给路来诊断， 给路来诊断 养护嘛，先要去到底他哪个地方有毛病啊，有问题啊，然后再去进行后面的一些工作。所以说我们觉得陆枕医生是比较契合我们这个所做的事情的。所以就选了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名字， 就相当于是给鹿来看病。 对对对，就是给鹿看病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觉得比较这样简表达比较简单明了，容易理解。 那如果用几个比较感性一点的关键词来概括陆枕医生的特征的话，你能想到什么样的词呢？ 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其实用到的比较多的词，我觉得是一个有一些互联网思维在里面，然后也有一些人工智能一些技术在里面，然后其他的词语我觉得是一个赋能。 赋能， 对，我觉得赋能这个词比较能概括我们这个项目，因为我们这个项目相当于说是用一些这样的新的技术啊，或者新的方式，去赋能于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过程，然后我们想最终的目的是想达成去提高这个行业的养护的一些效率，或者说是一些频次和等等各方面的，然后节省一些这个成本，所以说我们觉得是用一些这个互联网思维或者说这个人工智能一些技术去赋能这个传统行业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是能代表我们这个项目。 就是当时你为什么会想到比如说要做这个事情呢？ 最开始我们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挺机缘巧合的，因为我们也是技术背景出身嘛，技术背景出身最开始都会想这个到底自己的应用到底能在哪个地方能够落地，当时也是，现在其实我们发现也是有很多的这个 AI， 它其实现在是看的是在就是浮在上面的，其实落地的有的可以落地，有的可落不了地，当时我们最开始也是接触了前期的一个大量探索的一个过程嘛，然后接触了很多行业各个地方什么之类的，后来发现是在这个点是可以去落地的，然后我们觉得这个点是真的可以解决问题，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这个方向，而且也比较有一个有前景和这个空间嘛，对，所以最后选择这个方向。 我们现在做这个陆诊医生，它也涉及到了这个人工智能。有人认为做人工智能，懂需求要比懂技术更重要。你比较认同哪个观点呢？ 我认同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懂需求更重要。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现在其实技术的这个壁垒或者说门槛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很多时候懂技术的人其实我觉得一直都是不缺的，关键还是真正的怎么把这个技术去用到一个实际的场景，解决一个问题中去。这个可能是更多需要怎么去解决，了解需求，了解市场，或者说用户之类的。所以说我一直觉得还是了解需求更重要。如果说我觉得我这么有一个需求需要解决的话，我可以通过这个来找技术，或者说哪怕通过一些其他方式去把这个弥补。但是如果我只懂技术的话，就是有点类似于我有一把屠龙刀，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龙，这个事应该怎么办？所以说还是哪怕这个事情我哪怕即使我需要技术没有那么高的， 对， 但我这个有这个需求，我可以哪怕非常传统，哪怕我就是做传统行业，但是有这个需求，我就可以通过一些这个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本质上是做这个商业还是经商嘛？能赚到钱，能发展好，这个最重要。 对，有需求才有市场，有市场才能够继续做下去。 对。 那算法技术的一些搭建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费这个人工和时间成本的。那你们这个过程体验是怎么样的呢？会比较痛苦吗？ 这方面我们觉得还好。首先它是一个，其实算法做算法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有的时候也会枯燥。也会枯燥，因为很多时候比较需要对这个数据啊反复去训练，就训练啊什么 machine learning 这样的一些东西。实际上也有它的一些枯燥在里面，但是实际上这个过程中我们觉得也是比较有乐趣和挑战一个事情。因为可以发现这个东西可以是解决一个问题，而且这个对于技术本身来讲，去解决一个问题过程中，就是我觉得也会很有乐趣。真正去发现解决一个问题，跟你之前做的一些事情可能是本质上不同的。如果其实我觉得很多我自己有一些这种情节在里面，就是我觉得技术还是要落在实地中去。我很多的时候我的思维可能比较工程化一些，不是稍微那种科研那样的思维。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更多的是有乐趣在里面。 所以这件事情也是你非常喜欢做的事情。 对， 那有没有比较难的一些时候呢？ 比较难的一些时候，肯定的，难的时候肯定是现在每天都有。其实我们因为也是处于一个创业的初期嘛，所以说最开始我们不管是在技术上怎么去做解决一个问题，还是在市场上，当时也在包括甚至在融资各方面都会遇到一些问题。最开始在做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难。当时团队里面就只有我和我的那个创始人，我们两个人，然后就是当时也是没有资金嘛，就缺少资金，大家自己投了一些钱，然后但是钱也投的也不够，所以说那段时间我们撑了半年，那段时间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收入，然后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项目，最开始也没有投资，那个时候应该我觉得是最困难的事情。后来逐渐的有了一些这个有人认同我们这个事情和想法吧。后来逐渐有一些好转。 现在有很多公司将自己定义为技术驱动型公司、产品驱动型公司还有服务驱动型公司。那您认为陆诊医生是靠什么驱动的？以及咱们陆诊医生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同的阶段应该是属于不同的类型。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可行，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更多是技术性驱动，因为首先要技术证明这个事情是可行的，所以说我们觉得那个时候是技术性驱动。但是后来发现，随着这个进展之后，发现这个事情可以被解决之后，更多的就变成一个产品性驱动，或者是这个市场驱动的一个事情。这个时候就变成了这个你怎么去在这个行业之内迅速的建立一个口碑也好，或者说市场的优势也好，和人绑定关系、绑定合作，我觉得这个更加重要一些。不同阶段应该是这个哪个点更加重要，我觉得不是特别一样。 核心竞争力呢？ 核心竞争力来讲的话，首先我觉得是我们的在技术方面也有了一些优势，做了一些这个积累，这个我们做的算比较早一些。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的优势还是在于我们整个团队本身。我们团队本身大家都是管的默契度各方面，甚至有资源的匹配程度方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些优势。 也了解到您哈，从这个研究生一毕业就开始创业了，而且是在中科院毕业的哈。 对， 那你觉得你在学校期间的这些经历，对于你现在做陆诊医生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其实帮助挺多的。 嗯， 就是他告诉我了，就是如何去，如果我只是懂一个技术一个方面的话，那是没有办法来进行创业的。他教会了我，就是除了这个技术本身之外，其他很多事情，比方说这个市场的重要性，比方说这个用户思维、产品思维，以及怎么去做一个产品设计这方面的事情。还包括说这个，包括甚至在股权这个过程中怎么设计股权架构， 嗯， 等等等等，包括甚至是财务、法律等方面的事情。其实创业需要的一个更多是一个相对来讲综合性的能力会更高一些， 嗯， 然后正是通过这些经历，去让我的能力会更加的全面一些。 嗯 嗯，为这个创业，真正自己创业做一个铺垫。 嗯，之前的那些创业的一些经历都是有一些参与是吗？还是自己发起的创业？ 我也有参与，然后自己也发起。我们那时候还、我还自己就是最开始做那个 APP 嘛 ，APP 嘛、 嗯， 自己就是当时做的特别有意思、 嗯， 就是自己在做 APP， 自己想 哪方面的呢？ 就做一个类似于娱乐化的那种， 啊、 那类当时有点像内涵段子那种感觉似的。 内涵段子。 对对，然后做一些那种发帖吐槽那种的感觉，然后偏娱乐化。 嗯。 然后这样的一个 APP， 然后当时也是自己，最开始自己去写代码，然后甚至自己还去弄那个图标，然后每个怎么交互啊什么之类，全都自己一个人弄。当时这挺有意思的、 嗯， 但是后来也没有成功了，但是算是有了一个小小的积累。 嗯。 对对。然后类似这样的也有其他的，也有就是这当时我也是相当于作为一个个人开发者嘛，然后后来也陆续拉了几个小伙伴，然后也趁着一些时间来做这样的一个 APP， 当时觉得还就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嗯，那你这些 APP 的一些开发呀什么的，这都是自己研究出来的吗？还是本身学过这样的一些方面的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还是更多的靠自己去积累吧。然后它包括但是像一些编程语言啊什么方面运用，也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嗯。 然后这个其实这个入门的门槛并不是很高，我觉得。 啊、 哦。还是就是怎么去那个去了解你的用户，我觉得更重要，因为是互联网相当于相关的一个项目，当时。 嗯，做这个路诊医生这样一个项目，它是基于自主研发的深度学习图像识别算法。就是您作为这个产品和技术的这个负责人， 嗯， 您觉得您的这个学习能力是不是很强？ 嗯， 或者说你身上有哪些特质，在支持你做这个项目？ 嗯，我觉得这个学习能力比较强，应该是一个创业者应该所具备的一个素质之一。 嗯， 所以我觉得我这方面，我觉得自己应该还可以。还是相对而言应该学习能力也比较强。然后如果说针对我们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我觉得还是需要坚持吧。 嗯， 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事情就是可能刚开始看起来都很灰暗那种感觉， 嗯， 但是突然间就会柳暗花明。我相信很多人在创业过程中都会有这个经历，但是一定要就是要有信念吧，要有信念，要能坚持下去，然后相信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功。 嗯， 所以说我觉得我是一个那种不太会容易放弃的一个人，是做一个事情会非常的坚持和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认定了之后会比较那种专业的去做，非常专业和执着的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灰暗，还有一些柳暗花明，可以具体的讲一讲，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最后是如何走向柳暗花明的？ 嗯，对，这个可以顺着咱们刚才那个说，我们是不是说最开始我们在项目初期的时候，前半年会很困难嘛？ 嗯， 然后当时也是很机缘巧合的一件事情，我们去参加一个路演活动。然后讲我们的项目，然后讲完了之后呢，我们都要准备走，飞走，然后正好去卫生间的过程中遇到了我们现在的投资人。 哦， 然后说哎，那你刚才对你们的项目有点兴趣，一会儿那个聊一聊。然后我们基本上就当天我们就把这个事情给敲定了。 嗯， 然后就是之前一直都完全没有感觉，是没有任何进展的感觉，然后突然之间这个事情在一天之内就发生了。 哇， 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觉得一定要坚信这个事情，一定要坚持下去。 嗯， 然后后面也是我们的这个投资人为我们匹配了好多资源， 嗯， 然后我们得以把这个事情做得越来越走向正轨。 嗯， 嗯，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当时我那特别好的一个描述，突然之间一天之内这个事情发生了，而且当时觉得自己很不可思议， 嗯， 很幸运，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本来已经这个过程已经对于你来说比较煎熬了， 对，都没抱什么希望， 没抱希望， 不会抱什么希望，就是过去那个，而且那个活动很有意思，就是 我们他们当时分了不同的这个区嘛，比方说我是做这个软件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区， 嗯， 然后我是做硬件的，可能是一个区，然后但是它不同的区就在于它那个比赛很有意思，它软件和硬件的那个不同的这个赛区，它是不是同一天？ 啊、嗯，对。 实际上当时最开始我们已经在软件区里面已经去路演过一次了，已经讲过一次，当时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事情发生嘛，然后我就回来了。后来他们又说，哎，我们是好像。就说这个他们硬件呢也让我们去，我说我们没有报硬件啊，为什么还我们，然后那你们过来吧， 嗯， 然后就这样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也非常赶巧，然后就发生了这个后续的事情， 嗯， 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其实说白了是有很多的这种偶然性的因素在里面， 嗯， 但我们觉得也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吧， 必然， 对， 嗯，就是可能慢慢积累到这个程度了，哎，这件事情就顺其自然的发生了， 对，就是还是就是比方说我可能去做很多的项目，最终可能有一个项目是能够成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试，要去多去走这样的机会，然后说不定就是这个很多时候这个机会都是在那种非常想不到的地点，想不到的时间时刻发生，我们这个项目本身也是这样， 嗯，对，还是就不能放弃，就是创业者应该具备的一种 态度，对对对，就是有点类似于像咱们敢谈恋爱啊什么都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像创业本身也是，就是很看缘分的一件事情， 对对，就跟拿到投资或者是谁会给你进行投资，这都是一个， 对，说不定可能你的项目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你可能找的人不对， 嗯， 然后或者说就是性格各方面可能不太对路那种，其实很多时候都可能会发生， 嗯， 但是就是一定要去找，一定要等，然后最终会找到， 嗯， 对，这是我们创业经历的一个体会， 嗯，把创业跟爱情比在一起， 很多时候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嗯嗯，就是不管是创业呢还是公司的运营， 嗯， 都离不开技术、资金、趋势、团队以及机会， 嗯， 等等等等这些要素哈， 嗯， 如果做一个排序的话你会怎么来排呢？ 嗯， 技术、资金、趋势、团队以及机会， 嗯，我觉得重要的应该还是团队， 嗯， 就是不 人是比较重要的， 人是最重要的，不管你做的什么事情， 嗯， 哪怕你这个事情没有做成再换另外一个事情， 嗯， 这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东西还是要你的这个团队，你的整个团队实力要强，然后你的能力各方面要有互补，所以说我们觉得就是哪怕说我们的这个项目以后发展不好，我们会做其他事情， 嗯， 如果说有真的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这个其实我们的这个财富也好，我们的经历也好，就是我们聚了这样一帮人， 嗯嗯， 这样一帮人以后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这个团队很强的话，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怕， 嗯， 所以我觉得团队肯定是第一位，再往后面排序的话，我觉得机会和趋势应该比技术要靠前一点，因为有的时候是需要技术是做一个壁垒，但是有的时候技术并不是一个特别这个强的因素， 嗯， 但是现在而言可能就不是这样，现在而言可能现在基本上如果不太有一个技术上有优势的话，可能创业就很难了， 嗯， 但是像以前的话很多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趋势，就是我有这个勇气去做，那很多时候这个就是最早那一批下那个创业下海的人， 嗯， 都是这样通过，这个， 遇到这样的机会， 对， 嗯， 走向这个财务自由的，但是现在而言这个技术就会变得就越来越重要了，现在基本上不太可能会出现那种纯靠商业模式的创新，或者说其他一些创业一个机会这种就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创立一个比较好的公司这种情况出现比较会很少，越来越少， 嗯， 所以说最后我觉得相对而言最不重要的应该是资金，我觉得反而觉得资金是最不重要的， 最不重要的是资金，我觉得对于创业者来说， 就是， 很多创业者都觉得资金是最重要的， 对，实际上这个事情我觉得会有误区， 嗯， 就是我最开始也可能会这样认为，但是现在随着时间发现越来越肯定不是资金最重要的， 嗯， 如果说你有一个创业项目但你现在就是缺钱， 嗯， 然后就没有办法启动或没有办法成功， 那就不叫真正的创业者， 对对，不是说不叫真正创业者， 嗯， 而是说你这东西缺的肯定不只是钱，钱它永远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 对 对, 对， 没有人在你雪中送炭，其实太不基本上不可能， 嗯， 没有人会雪中送炭，只可能会锦上添花， 嗯， 所以说这个事情如果说真的你缺钱，那证明你其实缺的不只是钱，缺的是应该是钱之外其他的东西，让别人觉得没有必要给你钱， 嗯， 所以说这个钱我觉得它永远只是锦上添花， 嗯嗯， 不会说是很难去雪中送炭，因为雪中送炭很大的几率这个钱给你，可能这个钱打水漂的概率会更高， 嗯嗯， 所以说这个大家这个资本方也是这样，肯定需要追求财务回报各方面，其实钱肯定是在这个因素里面肯定是最不重要， 我觉得你虽然只有26岁，但是你已经把这个找融资这个看得已经很顺其自然，已经很理性的在看待这件事情了，我觉得是。 对，我觉得还是应该理性吧，因为这个在投资这块，因为我们也不是那种完全纯互联网靠互联网项目收钱的，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的业务 to B， 所以这个事情就更应该这样，就是要更多的去拓展市场，然后投资这个事情也要去花些精力和时间，但是不能说是依靠这个事情来维持，如果真的是得依靠这个事情维持的话，说明这个项目本身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在投资这方面要花一些时间和精力，让这个公司各方面去聚拢一些资源，这方面我觉得比较好。但是实际上更多的还是要把这个事情怎么做好吧。投资这个事情当你做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个事情会自然而然的来，如果你做不到了之后找也没有用，找人家过去都是非常专业的投资人，会一看你的会有漏洞啊什么之类的，人家也不会投你。对， 所以就觉得如果自己做好了，哎，融资自然就来了。 对，但是也不是说这样就不去融资，而是说在融资过程中会发现一些自身的问题，就是和一些投资人交流，还会告诉你的这个现在一些短板和缺陷在哪儿，可以就是有一些会有对这个项目本身会有好处的。 那你刚才也说到了，你们在参加一次活动的过程当中认识到了现在的投资人，然后也给你们投了一笔钱。那如果没有遇到这个投资人，那你们的项目怎么来维持它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说不能去维持，当时没有这件事情发生的话，那只能是我们肯定会再继续坚持嘛。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商务手段去获得一些这个资金上的来源，产生一些现金流，然后自己来去造血。然后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就是我们会把这个事情看成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我们到达了这个点之后，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它自然会来。所以说我们就是还是我刚才说那个，要坚持下去，然后要去多去坚持一会儿，可能最后都会有好事发生。肯定是今年难，明年难，但是后年会好一点，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刚才有几点哈，您的排序放在首位的是团队。我也了解到您的这个合伙人他叫王森。 对 你们俩都姓王，有没有一些亲属关系呢？ 没有。 怎么样认识的呢？你们这个合伙人？ 我们当时是因为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不是同一个学校的，是来北京之后认识的。当时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参加过一个学生组织，然后学生组织名叫创新，所以我们之前是有很多的这种学校的校友，各个学校都有。然后我们在北京之后呢，就会举行一些这种的一些线下活动之类的。然后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我们都是这个组织的嘛，通过这个校友然后认识，然后认识大概在2014年左右还是2015年左右认识的。当然也是后来就一直在，他也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嘛。我们会时不时会出来这个撸个串儿，喝点小酒这种，就这个谈一谈这些方面的一些想法、感悟之类的。然后他是管理类出身嘛，然后也做过一些市场方面的工作，然后也创过业，在一个团队里面待过，然后也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投资，所以说是我们在这方面就是能力上比较互补。对，然后包括说我对很多的这些看法什么之类的，最开始都是通过他来就是给我来弥补这方面的一些知识上的缺陷。 就是你是偏技术型，他是偏市场型。 对，他偏市场型。 你们两个之间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分歧，然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分歧基本上比较少，我们大的事情上没遇到过什么分歧。偶尔在小事上面，比方说具体事情上面可能会有一点，这个事情还是看有的时候可能是我的想法可能是不太充分，有可能他的想法不太充分，我们是比较这点上我们比较开明，就是看到底谁在说的有道理，最后会听谁。基本上大事上没基本上没遇到什么分歧。 未来的规划对于你来说，你会继续深耕这个算法这个技术这一块吗？然后在这个细分垂直的领域当中沉下去吗？ 首先是在技术方面，我肯定是对自己有一些这种要求在里面，会不断要求自己要再更加精进一些。然后至于在垂直行业这后面那个问题呢，我们觉得是我们要力争在这个我们这个小的这个窄的行业里面力争到第一。然后做到第一之后呢，在这个窄的小众的行业里面要做到一个有领先的优势，做到第一。到第一之后再向去其他的行业去做一些这种拓展呀之类。就逐渐的把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大吧。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大的前提是你要在一个点能够立住脚。 你觉得就是你选择陆枕医生这样一个创业项目啊，进行这个公路的一个养护维护，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在我看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在的。 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什么样的心情？其实是那种又有一些忐忑，又有一些激动。 忐忑在哪里呢？ 忐忑就是在于就是，我们这个毕竟还处于一个创业的阶段，这事情还没有完全的成功，所以说这肯定有一些自己的这种多少会有一些担心焦虑在里面。然后激动就是在于我们真是能够体会到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未来对这个行业去产生一些这种变革， 嗯， 就是带来的效率各方面去提升一些。如果这件事情做成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会很有意义，这本身是一件非常让人就是激动人心的一件事情。 嗯， 就类似于原来的淘宝在于这个电商领域，大家变得购物变得更加的方便，就是效率大大提升了。我们这个事情有一些这种的这个性质在里面。 其实也会很有成就感哈，做这个事情。 对对，也会很有成就感，会有很有成就感。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最后呢，也非常感谢王谦，谢谢你。 好的，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再见。 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城市早已沉睡在甜美的虚伪，展示桌上刺眼的阳光，习惯伸手就挡。我像火烧在大雨下，剩最后微弱的我啊，看不见过往的心理上是否生活就像一场繁华里的流浪，多少欲望像汹涌的浪，吞噬多少善良。我们在霓虹灯下成长，当月亮人也迷惘，曾都一样，生来天真勇敢，颠覆梦想却随着时光慢慢变得抽象。白的困在摩天的大厦，长出了妖精的尾巴，为什么世界越繁华人心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

话等到笑容不成伪装，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释怀所有悲伤，等到体谅世事无常，我们相约老地方。 回家把煮好的鸡蛋热了一下，还没等到提示音停止，鸡蛋已经在微波炉里爆炸了。后来我才知道，鸡蛋要剥完蛋壳后切开才可以加热。缺失了生活技能的我，把微波炉里炸开的鸡蛋清理了好几遍，暗自嘲笑起自己无知且笨拙。没有生活技能的我们，后来生活得怎么样了？冲田三叶在《银魂》中曾说，我喜欢看你们的背影，又粗鲁，又不知天高地厚，又笨拙，可是又很温柔的你们，我最喜欢了。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己，终于还是暴露出了笨拙。没有生活技能的我，也还是在像样的活着。一个人有时候活得稀里糊涂。前段时间在朋友圈晒自己18岁时的照片，成为一个全民参与的热点。我翻看百度云，找到了自己18岁那年的照片。照片中的我坐在沙发上，和爸妈边调侃边看着镜头。那时候我还真的是特别向往自由。我第一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因为和好朋友的一次夜不归宿。那天我们聚餐完去看了通宵电影场，我在看电影的过程中突发肠痉挛，附近地理位置太过偏僻，又没有医院，给老妈打完电话后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离开了爸妈的庇护，本以为可以无拘无束，可以和三五好友聚会到深夜，也可以一个人懒到一天只吃一顿饭，但所有的无拘无束在我的生活技能面前不值一提又稀里糊涂。一个人也能活出自己的态度。年初我一个人去电影院看了前任三再见前任，看电影之前我想起了放在扶手旁的爆米花，也想起了曾经总是坐在我右边的那个他。和他分开以后，我想一个人也能活出自由之下的潇洒。愿你活得成熟且独立，孤独且自由。主持人马丁曾在节目里说过一段话，每一个强大的人都曾咬着牙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没人嘘寒问暖的日子。过去了，这就是你的成人礼，过不去求饶了，这就是你的无底洞。你知道什么时候最难熬吗？我想大概是刚独立生活，一个人在外打拼的时候。当你还在一段感情里，另一半已经走出来和别人开始甜蜜的时候。当你一个人难过无助，需要亲朋好友陪伴，却没人在身边的时候。当你最爱的家人朋友有困难，你却无能为力的时候。 been running around, running around, running around, throwing that turtle on my name. Cause you knew that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d call you up. You've been going round, going round, going round every party in LA. Cause you knew that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d be at one. Oh, I know that dress is karma, perfume regret. You got me think about where you were mine. And now I'm all up on ya, what you expect? But you're not coming home with me tonight. You just want attention, you don't want my heart. Maybe you just sit in front of me with someone new. You just want attention, I knew from the start. You're just making sure I'm never getting over you. You've been running around, running around, running around, throwing that turtle on my name. Cause you knew that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d call you up. Baby, another way, another way, another way, I'm right here standing face to face. You already know, already know, already know that you want. I know that dress is karma, perfume regret. You got me think about where you were expect, but you're not coming home with me tonight. You just want attention, you don't want my heart. Maybe you just sit in front of me with someone new. You just want attention, I knew from the start. You're just making sure I'm never getting over you. You've been running around, running around, running around, throwing that turtle on my name. Knew that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d call you up. Baby, another way, another way, another way, I'm right here standing face to face. You already know, already know, already know that you want. 倪萍写的《姥姥语录》里说，人命不是撂下，是咬着牙挺着，挺到天亮。当你把这些难熬的时候都熬过去了，我想你会变成另一个新的自己。杰哥是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后他在一个国企上班，扣完各种费用拿到手3500，公司每周有两次值夜班的机会，值一次夜班给50的补贴。杰哥每次都会主动要求值班，他说那100块够自己一周的晚饭了。他一直没找女朋友，他笑着对我说，没房没车我不敢找女朋友，女孩子很容易因为爱就不管不顾了，他可以不懂事，但我不能。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以为自己长大了可以靠自己就过得很好，可以和父母证明自己的能力让他们放心了。可实际上一个人在外打拼真的挺难的，你要经历社会的种种规则，或残酷或现实，或让你无可奈何。你开始面对从前父母经历过的压力，你突然体会到张嘴跟他们要钱容易，但那钱挣的却并不容易。可生活就是这样，你要渐渐体会长大的精彩，也会经历成年后的不美好。你偷偷捂着脸哭过，你站在百货店门口看了那双漂亮的鞋子很久，然后默不作声地离开。你打电话跟妈妈说，我很好，我都挣钱了，你们就不要再省钱了。挂电话后却一个人吃起了泡面。生活真的挺难的，尤其对你这种刚挑起生活担子的新手。但生活不会一直艰难，你会逐渐强大，也会逐渐适应。只要步履不停，那些难熬的瞬间会被甩在身后，而你也会不断向前。几年前我和初恋分手，那是一段单方面的分手，他结束了对我所有的爱，但我却还沉浸其中。没过多久他就恋爱了，很幸福，很甜蜜，我还爱着他，却要看他爱别人。 我总是想起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明明也是发自内心，明明也是毫无保留的在爱，为何说不爱就不爱了？我也经常幻想他会不会过段时间就和那女孩分手了，因为他迟早会发现，其实还是我更爱他，还是我更懂他。我靠着幻想和自我安慰度过了那段时间，可他没有分手，更没有回来找我，我也没有恋爱。过了很久，我才敢拍着胸脯说，我不爱他了。第一次见他拉着那女孩从我身边路过，我蹲在路边哭了好久。第十次碰见的时候，我装作面不改色地走过，把同伴的手都捏红了。但第二年，当我再见到他们时，我不会大哭，也不会装作无所谓了，因为那时候我是真的觉得没什么了。怎么做到从深爱到不爱？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你方法，又或者告诉你了，你依旧没有学会。安慰别人的时候头头是道，轮到自己了却照样沦陷。你只能熬着，从心很痛很痛到不那么痛，从你骗自己他肯定放不下我，到你主动承认他就是不爱我了。有一天看多了他的无情，再也无法骗自己了，你也就不爱了。 在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里曾说，成长本就伴随着痛楚，坚强本就是层层伤口结成的厚茧。我想一个人不再在外漂泊，也想过找一个合适的人一起生活，但那不是我，也不是我想要的未来。我在人生的路上跌跌撞撞，不就是想让自己一点点好起来，不就是想在一个人的时候从不畏惧吗？那天我下班回家，把鸡蛋在微波炉里加热到爆炸，听起来一点儿也不酷，甚至在它爆炸之后我不知所措，也无从下手。我特别讨厌那样的无助，是一种特别愚蠢的无助。现在想一想当初的无助，甚至有一种想笑的冲动，笑自己不再墨守成规，笑自己在不断的成长中学会了一个又一个让自己更好的经历。希望你早日给自己交一份合格的答卷，也希望你成熟且独立，自由且永不孤独。人生里有很多关卡， 就像是高中时期难解的数学题。你希望那个数学好的同学能把解题经验告诉你，你幻想能套用公式战胜所有，你甚至想学会参考书上的简单做法。后来才明白，生硬地套用别人的方式根本救不了你的人生，别人的精彩轻松也不适用于你。我们只能自己做题，哪怕是用最常规最笨拙的方法，但只有自己一遍一遍地做对了，才算是真的学会了。有一天，当你坐在人生的考场上，没有人能提醒你方法，没有人能让你依靠的时候，你依旧能靠着自己学会的坚韧和技能顺利地完成考试。生活真的挺难的，有的时候要迎难而上，击破困难，有的时候根本无力面对，只能熬着然后咬牙挺过去。可我还是愿意相信，相信生命里这些意外和不美好是有用的，它让我在经历了艰难的考验后更坚强更无畏，也让我能更从容更乐观地面对以后的生活。今天的关于故事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大到有些发紧，小沙漠连夜大雨，规则却是一真一假的玩具，还握在你手里石头温柔的暴力。这无成绩，我的黑框眼睛在拉萨不变的火风马牛奇迹，你被带走时我亲吻了你加厚的伤疤，表情很平静。全世界遗忘青春，还是全面的只剩你空缺，在和你灵魂碰面之前让贪念成佛大劫。你知道全世界尘埃诞生，也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爱的多是很重，我的感谢万法同理消受。身边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谋面之前让贪念成佛大劫。你是那全世界过眼云烟，也是我仅有的夺目闪电，刀动花枝花艳我的风险，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什么是你最关心的话题？ 走遍人大校园， 接彩您关注的热点， 致力于做人大的录音笔， 做您的扩音器。 广播台记者团 为您呈现。 一辈子那么长，我才不会只喜欢你一个人。一辈子那么长，我竟然只喜欢你一个人。随着《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这部剧的播出，也唤醒了我们曾经的羞涩心事和对小美好的期盼。那么作为国民表率社会栋梁的人大人，对于小美好又有着什么样的感触呢？下面跟随我们的采访，走进人大人心中的小美好吧。 我是蒋丹阳，来自大一环境学院。有没有看过《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这部剧？ 没有。 想象当中这部剧会是关于什么的呢？ 应该是校园青春恋爱剧吧。 有没有经历过一些令你感到美好的事情？简单的描述一下吧。 拿着一袋猫粮去金源喂猫，他们会很傲娇的吃。 有没有做过一些让身边的人感到美好的事情呢？ 在寝室弹琴，他们想唱什么歌我就找谱子给他们弹，然后就一起唱。 现在你期待遇到的小美好是什么样子的呢？期待寒假回家吧。 我叫林达涛，来自信息资源管理学院207级。 你认为生活中的小美好是什么样子的吗？ 就是没有早课吧。 那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令你感到美好的事情呢？ 一觉醒来发现还早上5点多，可以再躺一会儿。 有没有做过一些让身边人感到美好的事情呢？ 很多朋友心情不好的时候都来找我嘛，我是属于那种情感垃圾桶那种人。 期待中想要遇到的小美好是什么样子的呢？ 遇到我女朋友吧。对。 我也曾经给予过你小美好的人说一句话吧。 谢谢你们在我或昏暗或阴暗的时候给了我一点点力量。 我是来自新闻学院2017级马静怡。 小美好这部剧特别火，请问你认为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这类剧火的？ 它那个剧情比较能戳中大家的少女心或者少男心，给人一种恋爱的感觉。可能有的时候压力比较大，然后看一看这种剧放松放松，心情就会变得很好。 你的生活中的小美好是什么样子的？ 当你赶完所有的 deadline 就有了自己的闲适的一刻的时候，我觉得那是非常幸福美好。 有没有做过一些让身边的人感到美好的事情呢？ 有，比如说帮室友带早饭，当他们不开心的时候给一些爱的关怀。 是不是想要做这些事情呢？ 对自己来说又没有什么麻烦的，又能帮助到别人，大家都很开心，何乐而不为呢？ 现在你期待遇到的小美好是什么样子的呢？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可以有更多的勇气去做一个很酷的人。 我是2016级商学院江刘贝。 有没有经历过一些令你感到美好的事情吗？ 做成了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比如说跑一次半程马拉松，或者出去玩的时候碰到了一群很喜欢的人。 有没有主动做过一些令别人感到美好的事情呢？ 圣诞节的时候会主动的送别人礼物，生活中会跟他们聊一些开心的事或者是不开心的事。 你现在期待中的小美好是怎样的呢？ 应该是遇到一个我愿意向他释放善意，而且他能感觉到并且愿意回馈善意给我的人。 对曾经给予过你小美好的人说一句话吧。 非常感谢你的出现，让我的生活充满了光彩。 我是2016级环境学院的贾燕慧。 知不知道是我们的单纯小美好这部剧呢？ 啊，知道的，有听说过。 想象当中这部剧是什么样子的？ 应该就是那种非常青涩美好的校园青春爱情剧。 你认为生活中的小美好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小美好可以有很多，比如说有非常好的闺蜜，有非常聊得来的朋友，然后有非常贴心的工作伙伴，这些都是小美好。 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令你感到小美好的事情呢？ 有啊，比如说前两天给闺蜜过生日，就让我觉得非常美好。 现在你所期待遇到的小美好是什么样子的？ 期末能顺利通过所有科目。 为曾经给予过你美好的人说一句话吧。 谢谢你曾经陪伴我走过那么多。 一部洋溢着青春美好的校园偶像剧，勾起了无数人关于 小美好的遐想。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